用在正進行的抗疫戰中不斷出現良好結果。加拿大政府宣布禁止中國電信設備商華為和中興通訊參與當地的 5G 網絡建設，官員強調不會容許任何電信公司的網絡產品和服務威脅加拿大。中國駐加使館發言人表示嚴重關切和強烈不滿，中方將全面嚴肅評估並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發言人說加方在沒有任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決定將有關中國企業排除在加市場外，嚴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違反市場經濟原則和自貿規則，損害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加方聲稱就有關決定和盟友進行了協商，說白了就是要配合美國打壓中國企業，加方所謂的安全考慮不過是政治操弄的幌子。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11点，升391点，成交金额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6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5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8，升9.6；恒生中国企业71.42，升1.5；美团171元，升5.5；阿里巴巴86.5，升3.15；比亚迪股份265.6，升6元；友邦保险79.8，升2.2；京东集团209.4，升9.6；盈富基金20.66，升3.8；小米集团11.6，升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774，瑞士法郎8.066，澳元系5.515，加元6.12，新西兰元5.008，欧元8.293，每百日元对港元6.1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6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2点，升309点。港金报1723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6美元，卖出1838.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西贡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德福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由于有渠务工程，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快中线封闭，一带呢就车多。咁继续提一提你东铁嘅消息啦。东铁线由5月22号，即系星期日开始啦，恢复翻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啊。东铁线由5月22号星期日开始恢复来往马场站嘅列车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是最爱你的。 单数是中数啊？ 冇嘈住我啊！ 小女朋友单数是中数，咁你要讲噶嘛 ？Girlfriend 或者 girlfriend 咁样噶嘛 ？Girlfriend， 小女朋友讲声我爱你。 只需要在前面加两个字的就是虚拟。虚拟的小女朋友。那又怎样呢？就算我给你1000万个的话都是虚拟的。你想一下好 了。好开始。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you big disgrace,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 singing, we will rock you. A big disgrace, waving your banner all over the place. We will rock you. Sing it, we will rock you. Buddy, you're an old man, poor man, pleading with your eyes, gonna make you zombie someday.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 big disgrace. Somebody better put your bag into your place.早上啊！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人呢个风骚浮人话俾你听咧，27度气温吓，非常之热嘅，相对湿度73%。今日天晴炎热，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呢个周末正正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有水最啱啊！下个礼拜有骤雨，咁啊又会啲落翻雨噶啦，吓少少。OK， 好，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来吧。 冇错，什么都应承系咪？来吧，我什么都应承。 来吧，来吧，来吧。 系啦，今朝早其实我哋好开心嘅，因为咧每个礼拜五咧，我哋都会喺平时我哋食早餐嗰个位置嗰度啦。 系啊。 咁啊，今日咧就练歌啦。 练歌、啊。 我真系对你非常之充满信心。我哋都好开心嘅就系阿信哥一行过嘅时候嘅话，佢见到佢话俾咗四个大字我哋，呢、个系 四个 充满爱。 系啊，佢话系 好有爱、啊， 三个字啫， 好有爱。 佢话系爱嘅表现。 系。 系啊，呢个系一个爱嘅表现。 系啊。 因为佢讲一句，佢唱一句，跟住咧我就。话诶呢个点样点样点样点 样，系啊指导啊老师逐句帮我执啊， 逐句指导，每一只字同你指导。 系啊，我学识咗点样样，我阵间我谂紧点样楞来嗰个字， 冇错啦。 讲完对白， 我哋讲俾大家听好唔好？系啦，咁样点样可以俾佢记住嗰个音嘅？我就是你的 auto tune。 系啦， 非常好。咁啊，麦志豪，我哋今日嘅风骚唱不完 啊！ 大家对你都好有期待喎。 我对自己都好有期待啊！头先我已经为自己即系成。为红星之路铺路啦！我问埋电台嘅高层，我想去啲音乐节目， 翻个经理人 系啦，我仲要去啲音乐节目接受访 问。 哦， 佢、俾你嘅答案系 系。 佢问人哋啲节目主持人，佢话： 你够唔够胆？ 你够唔够胆访问我咧？因为通常如果你又要约访问嘅话，你梗系会问下节目主持人嘅，就系话：其实你可唔可以访问我咧？但系咧，嗰一位朋友同你讲嘅就系话，其实你应该要问下人哋嘅啫。你够唔够胆访问我？ 系啊，我谂不如由阿李志刚入手先。 系啦，冇错啦，你做完节目唔好走， 唔走， 继续坐喺度。 系啊， 我系都唔走，你系都要访问我。 掉开罗敏庄， 掉开罗敏庄， 或者坐罗敏庄大髀。 系啦，咁 都好啊。 系啊，夹硬要。 揀錯， 起碼訪問我5分鐘，我先走。 冇錯，冇錯，係啊，咁佢一定會訪問你啦。 係啊， 仲有我挨埋個經理人啊， 係 啊， 都係同一個人嚟嘅。其實你講緊 係啊，講嚟講去都係一個人。 冇錯， 我真係想即係做好啲咯。 我都覺得你係可以嘅， 可以啊， 指日可待啊， 冇錯，大器晚成嚇。OK， 好，等待今日時間。另外點唱嘅時候，見到好多人都已經留言㗎啦嚇。 係啊，好啊， 醒人嘅， 冇錯啊，已經好熟悉我哋嘅運作，先唔係點唱人。 冇錯，同埋講埋乜嘢叫風騷啊？ 系啊，冇错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你觉得咩系风骚？冇错，冇错嘅 吓。 嗱，风骚咧，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咧，即系对于一般人嚟讲啦，又唔系个个嘅，即系有拖拍啊，吸引到异性啊， 呢啲系最开心啦， 开心啦，系咪先？ 仲风骚？如果系咁， 系啊， 冇错啦。嗱，咁啊，吸引异性咧，有篇文章今日咧，同大家即系攞嚟讨论下啦，佢未必啱嘅，不过咧，有啲嘢都可以攞嚟咧，当下即系叫做研究研究， 系啦。 啊，佢如果要吸引异性，嗱，不论男女吓，即系唔系话边呢篇文章。唔系净系针对男仔女仔嘅，系男女都啱睇嘅。第一。 佢话眼神系好重要， 梗系啦， 眼神 系 灵魂之窗。咁所以咧，有时咧，如果你中意嗰个人咧，你应该系多啲啲咧，同佢咧眼神嘅对望啊，即系 接触， 用只眼睛去讲嘢，用只眼去话俾佢听你中意佢。 边只眼？ 有冇试过啊？你中意边只眼？ 用边只眼啊？ 你用鸡眼。 而家我用对眼同你讲嘢。 我想用鸡眼嚟，我想用我只鸡 脚眼。 你知我讲咩？ 粗口。 一睇就知。 佢咁样望住我， 四个大字。 咁、啊，系啊，或者三个字都得噶啦，悭啲，唔使讲咁多。 或者一个字。 系啊，都得。我明白你个咁嘅样望住我，你认为你系想传达爱意咩？唔好玩啦。 善意都冇啊，唔好话爱意。 系啊， 善意都冇啊。 你最好唔好望我，冇错、啊。 喂，但系咧，你有冇试过嗰啲暧昧期时候咧，眼神系一种咧？非常好用， 有啊， 同埋嗰种眼神嘅满足感系好大嘅。只要佢望你对望眼咧，你就飞上天。 系当你突然之间同佢嘅眼神有来到一下接触到足，系 然后一个微笑，哇！ 唔使微笑，你嗰下已经回味无穷。你突然之间两个，你会 get 到嘅吓，即系佢对你有冇好感，或者佢中唔中意。 大佬，我同你试一下先。 我唔想， 唔好咁啦。 我惊我今晚都食唔到饭。我今晚都食唔到饭，好晏昼。 琴日我哋连讲嘢，我哋都要遮住呢一片， 系琵琶半掩面啊！ 系啊，怕嚟， 因为惊佢放电啊！ 梗系啦， 系啦， 好啦， 你揾第二个试啊 ！OK， 好， 阿 Barbie 啊， 好 吓，眼神系好紧要嘅， 系同意啊！ 马小强，你点样用你眼神去电你啲小女朋友啊？你咁多小女朋友， 我冇电嘅呢啲嘢， 你对眼唔系好， 梗唔得啦，冇神啊， 冇神 啊，系啊，我对眼冇神啊！ 咦，咁你而家仲要戴埋个口罩嘅话，咁好大件事啊，对于你嚟讲， 所以呢一期我。 起码减半个功力。 系啊，我已经冇乜小女朋友啊，已经冇呢轮，我休息一下先。 即系呢排少少女朋友， 我专注我嘅歌唱。 休耕， 冚期， 又好似啲田啊， 休渔期， 系啊，休渔期，又或者休耕喺呢个时候讲唔耕田啫， 系我发展我嘅事业。我發展事業 ，OK 都好嘅嚇，休養生息。嗱，第二樣嘢咧都啱嘅。如果大家咧就即係試過嗰啲咧喺街上面遇見一啲中意嘅女仔，或者車上面咧，有時咧會間唔中咧，譬如好逼人嘅時候咧，手背撞到手背啊，嗰啲叫身體接觸啊，即係有啲就算係陌生意識，有陣時唔覺意地嗱，唔係你即係唔係專登要去鹹濕人啊， 冇錯， 即係唔覺意啊，或者大家咧係膊頭撞到膊頭啊，手背碰到手背，即係嗰啲咧都係一種好大嘅電流嚟嘅。 我有时会觉得唔觉意固然系最好啦，但系刻意都唔坏啊。你有冇试过咧？ 睇下对方憎唔憎你啦。 唔系，就系要 test 佢。所以咧，我会觉得嘅就 系， 不过我觉得呢样嘢有女仔做好过男仔做。 梗系啦， 大家分享下。嗱，我自己咧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咧，我系会觉得嘅就 点解话有一段时间？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做运动啊，各样嘢嘅话咧，我好 fit。 你而家都好啊？ 唔系，嗰阵时候我得90几磅咋，我真系对自己系充满信心。 Okay. 但是我是減肥減到過度的，我想告訴大家不是一件好事來的，但是就是因為這樣，我覺得我穿什麼衣服都好看啊。 啊，明白。 是啊，你明白嗎？那我就覺得我自己哇魅力爆表啊，所以那時候就會有時就真的衰的，不是人即是有時都會reflect 啦，那時候又後生很多啦，那就reflect 下咯，又看看怎樣咯。女仔我有時候我會專門有一些身體的接觸去試一試對方的，即例如你無端端跟講講嘢的時候拍下佢个大髀啊，拍下佢个 系啊，哇！呢啲男人好瘦 嘅，呢啲咁嘅位，你有时会见到佢哇，心花怒放嘅，咁你就知道就哦 ，fit 就成功得啦。 系啊，又或者个女仔挨埋嚟同你讲嘢啊，凑个头埋嚟。 女仔我唔知，我就唔会凑个头埋去嘅。 你就会凑个头啦，真系。 系啦，女仔我唔会。 你 男仔我会， 绝对系。马超强，你一讲话凑个头埋，我就好明白。 系啦，即系有时你系啲身体嘅接触咧，你系会咁样，我都系。拍个大髀系最角咯， 系控个头埋去，唔系抽个头埋去。 仲有嗰啲头发嗰啲洗头水味咧，哇，好香嘅，系啊，真系 冇错。 男仔就唔系咁好咯， 冇错， 即系男仔唔好主动。我嘅意思系，因为比较危险嘅。如果对方唔中意嘅话咧，佢可以话你性骚扰。 冇错冇错。好啦，下一个咧，佢话原来咧做过一个研究咧，有55% 嘅人，即系多过一半啊。点解会对异性产生好感呢？嗱，讲紧对陌生异性吓，唔系话识咗之后，对陌生异性产生好感呢，就系发觉，咦，佢有某方面咧同自己好相似， 臭味相投。 呢个叫镜像啊 ，mirror 嘅肢体语言，即系发觉可能咧，譬如话你 好似照块镜， 系啦系啦，即系觉得佢某啲动作啊、讲嘢啊。 眼神啊，咦，同你有啲相似，咁你就会不自觉地有增加咗分啊，啲、好感多咗。 呢样嘢我可以延伸阅读嘅，因为我睇过有一本书，佢系讲紧嘅就系一啲嘅肢体语言。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讲嘅嘢咧，大家接收到嘅系好少好少，反而系大部分嘅咧系来自你嘅身体，身体系唔会讲大话嘅。咁、其实佢亦都系做一啲嘅就系嗰啲可能系侦探啊咁样啦。有时佢同一啲犯去倾偈嘅时候，佢究竟喺嗰阵时候拗头啊，紧唔紧张？ 只眼望边度咧？ 佢点坐啦？佢两个手摆喺边啦？呢啲全部都系身体语言会讲俾你听，佢喺咪又讲紧大话。咁住佢就系话好简单嘅啫。如果你见到有一对嘅情侣，正如你所讲，新相识嘅，你想知道嘅就系佢哋有冇机。好啦，两个人坐喺度嘅时候，例如好似我同埋佢咁样啦。好，我就当你翘脚。翘脚嘅话，你睇佢就系 向边边翘啊嘛。 我如果阿小强佢系我系坐喺佢嘅右边嘅，佢翘咗只脚嘅话咧，系向住右边嘅话咧，佢对我有意思。但系若果女仔，譬如可能个男仔系坐喺佢嘅左边嘅，佢翘去右边嘅话咧，佢都冇 意思。 佢根本就冇 个身倾向边边系嘛？定系只脚？ 唔系，系只脚指向边边。如果佢指向嗰个男仔坐嗰边嘅话，佢对佢有意思。系啦，呢一个就一定啱唔到人嘅。另外一样嘢，你讲紧个臭味相投，好似镜咁样嘅话，呢一个即就系当你对嗰个人有好感，你会不其然学咗佢有某啲嘅小动作。例如佢就 系 嗰个人，好可能佢就讲讲系嘢，佢好中意嗱，小强会有呢样嘢嘅，拗下个头嘅。如果有一个新识嘅小女朋友嘅，佢突然之间你发现嘅就系、是，佢有同一个咁嘅小动作嘅话，得咪？ 哇！今朝成架小巴都系拗头、啊。 有失有失啊！ 咁就应该系有失啦，冇错，你应该落车，因为系你大 闸闸闸闸啦，闸闸林落车， 又系我 车架车， 唔应该系全架车都咁样同一个小动作嘅。 哎呀， 而家即系喺度拗痕，仲唔系有失？ 系啦。错咗， 哎呀，明白明白。 一对一嘅时候嘅话咧，呢两样嘢系啱唔到人嘅。 好 ，OK， 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幽默感。咁我相信咧呢一样嘢，无论系男仔女仔咧，都系一个好嘅 bonus 嚟嘅。 系啊， 即系啦，即系无论有时喺讲嘅说话或者一啲小幽默感都系有用嘅。 但系幽默感一样好难， 唔好烂，唔好烂幽默啊嘛。 系 啊，幽默同埋烂 gag 系 两回事嚟。 系啊，但系多数我遇到嘅都系烂 gag， 以为自己好好笑咯。咁样 系 好扣分， 咁啊用错咗啦 吓。 系啊，最后一个就是欲擒先中吓，即系有时忽冷忽热。 我呢个有个欲字，我罪过。 咁嗰个说话唔系咁讲咩？欲擒先中 咩？唔系，我听到个欲，我已经谂第啲。 冇错 ，me too。 佢话咧，虽然呢个比较老土嘅方法，不过咧，你都可以我嚟试下对方，即系咧，唔好一嚟咧就砰砰声，咁啊热下，又可能咧收翻少少咁样，睇下对方会唔会系啊？即系佢咁讲咯。 哎呀，好惊呢啲噶， 即系好策略，好计算。 揾你一次之后，跟住三日都唔打俾你。 系啊， 系啊，但系其实就睇下你有啲咩反应啊。 系啊， 拜唔拜啊？ 唔 拜， 我唔拜。 OK， 因为其实咁样嘅话系大家。喺度折磨紧对方咯， 仲辛苦系嘛？ 系啊，除非你真系唔中意我。 即系啊，系唔系啊？唔系。 系啊，如果系嘅话，就即系快脆脆咯。 咪系， 所以呢条桥咧， 人生苦短， 唔系对我 系咯。你估我好得闲啊？ 系。 你俾我得闲。 早晨，早晨，廿八度几温？我哋今日会有风骚唱不完同埋点唱时间啊！可以留言，你想灭边个咧？ 今日叫做 I'll Be There Mariah Carey。电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28度气温吓，相对湿度69%嘅。我哋先听听十点半新闻财经消息，嘉宾消息翻翻嚟，仍然会有两个半小时嘅节目，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如果现阶段将个别疫苗效益并非最高的群组豁免于疫苗通行证之外，是有违疫苗通行证原意，亦对已经接种疫苗的市民不公平。有医学界人士倡议个别年龄群组可以自由选择接种第三剂疫苗，或标签疫苗通行证是胁迫性政策，恐怕只会减低接种意欲，重新引起市民的疫苗犹豫，实非合适。陈肇始在明报撰文强调，政府制定防疫措施时，不能只着眼对个人益处和风险的平衡，更要考虑为整体社会构建强而有力的免疫屏障，以保护较高风险的人群，特别是长者和长期病患者，防止公共医疗系统因为疫情反弹出现大量重症而不胜负荷，以及争取空间给市民大众和社会各界的社交以及经济活动可以复常。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如果要复常，要令社区的抗重病屏障稳固，最重要是接种疫苗，现阶段亦不能取消疫苗通行证。如果较年轻的成年人无需打针可以进入处所，有违公平原则，加上处所要核实年龄组群亦行不通，最终不能推高疫苗接种率。对于应否取消熔断机制或者放宽隔离措施，袁国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他认为现时是最佳时间，如果一段时间看到 BA.4 和 BA.5 变种病毒再没有增加，可以減至三日或者甚至全部家居隔離，但前提是有90%疫苗接種率。但他認為放寬措施亦不能全面停止戴口罩，指出本港已經有3年並沒有嚴重的流感或腺病毒感染，免疫力低了很多，如果不戴口罩，很多小朋友會受感染。政府完成在荃灣梨木樹村楊樹樓的圍封強檢行動，1895人接受檢測，發現3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又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719戶，59戶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消息指立法會大樓擴建工程超支大約3億9千萬，工程造价增至大约15億6千万，必须到财委会申请追加拨款。立法会公务小组主席、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说，超支是因为投标者的实际落标价较原先建筑署的估算为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立法会扩建工程性质特殊，立法會有各種會議要完全騰空進行工程，只有週末和長假期才能夠做到，而在晚間施工難度相當大，如同要朝航晚拆才能夠保證議會日間如常運作。盧偉國又說，今日稍後政府會提交文件解釋，公務小組將在下星期三會議討論追加撥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47点，升327点，成交金额4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0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6.8，升6.6；恒生中国企业71.14，升1.24；美团系170.2，升4.7；阿里巴巴85.95，升2.6；京东集团209.2，升9.4；比亚迪股份265.6，升6蚊；友邦保险79.75，升2.15；盈富基金20.6，升3.2；小米集团11.54，升4.6；快手系70.25，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12，瑞士法郎0.973，加元1.28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2点，升309点。港金报17,23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96美元，卖出1,837.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噶。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顺业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警署对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近着入口的慢线由于有工程，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屈臣氏大厦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Hello， 你有冇有听过电台不思议传说啊？ 我知道啊，你讲紧直播室嗰、那个定系 CD 嗰个啊？ 系啊，仲有啊，你咪住元朗嘅元朗啊？ 鬼屋噶嘛，我日日都经过噶啦。 大佬，你俾啲气氛好、啊，再系咁样啊，鬼故式微噶啦。 到底鬼故会唔会式微？听实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者。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10,000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5月11号至6月10号，市民可以经食环署网站直接申请， 亦可以在网站下载或经其他途径取得申请表格，然后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Hi， 我就是 Uncle Ray。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浮人啦。嗱，呢个世界上咧有唔同嘅行业所构成啦，吓咁啊，每一个人负责嘅工种啊、性质啊都唔同嘅。但系你有冇谂过咧？当我哋好开心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工种或者啲工作咧，喺我哋开心嘅背后咧，佢哋好辛苦 嘅。我哋好开心嘅时候， 嗱，我举个例啦。 即系咩意思啊？ 我好多年之前咧， 喺屋企好开心嘅时候啊，佢哋喺度做紧咩啊？ 系我有好多年前睇过一个 show 咧，即系红馆啲 show 咧， 系咪啊？ 系啦， 继续啊！ 你唔系你。 系啦，咁啊，好睇，好管睇 show。我想讲就系、是，当我睇紧 show 嘅时候，我唔觉意望一望上边咧，未开 show 嘅嗰阵时，即系当大家就系成日睇 show 嘅时候咧，半个钟头啦，起码仲有半个钟头先开 show、 嗯。 但系我见到嗰啲坐灯吧嗰啲人咧，上面好多工作人员坐晒喺度就位啊。咁我就谂啊，其实当我哋好开心睇紧 show 嘅时候咧，佢哋咧就系 幕后工作人员， 好早已经要坐咗喺度， 梗系啦。 同埋成个 show 三个钟头咧，佢哋咧可能都去唔到洗手间啦，因为佢喺上面啦，亦、都唔可以离开个岗位啦。即系当你好开心睇紧个 show， 其实好多人咧喺幕后或者后边啲 FM 啊，跑嚟跑去啊，即系每一样嘢总会有啲人你觉得好开心，你 enjoy 紧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辛苦咁做紧咯，即系等于放紧假嘅，咁好多人一样系揸紧车啊，倒紧垃圾啊，做紧呢啲，即系咁咯。有冇啲咩岗位你觉得咧系会系咁嘅情况咧？如果你哋觉得， 我会觉得嘅就系其实我住喺嗰啲地方咧。每一日咧，我覺得好難得嘅就係朝頭早好早好早，我就會聽到有啲轟轟轟轟轟轟咁嘅聲，係咩聲咧？就係嗰啲清潔工人倒垃圾、 推車嗰啲聲。 其實喺夜晚黑咧，一定會見到個垃圾站咧係堆滿曬嘅，尤其是係晚飯過後， 亂劈 嘅。因為你會見到嘅就係嗰啲野貓好咩都好嘅話咧，你喺度等啊咁樣，一路等嘢食。咁但係咧，每一日咧朝頭早講緊嘅係天都未光，六點零鐘到，你就會聽到呢啲咁嘅聲，因為係啲好大架、好大架啲垃圾。咁我哋就会摆几架几架喺度，好似讲系绿色好大个咁嗰啲啊，就会俾你啲村民掉喺嗰度嘅。每一日当我七点零钟到出门口嘅话咧，个垃圾站就系干净嘅。你谂下佢哋几辛苦？ 系啊， 佢哋喺你未翻工之前嘅话，佢、已经帮你做 垃圾真系我几辛苦嘅，即系好似我屋企咁样样。有阵时候我见到有啲人咧，将啲好大型嘅都劈埋出去，但系嗰样嘢咧，你见嗰个婶婶一个人咧推架车。又要抌正常嗰啲一代二代，仲點幫你抌嗰啲咩凳啊？ 佢真 係 無怨無悔 嘅喎。嗰啲其實要自己抌㗎。 係啊，嗰啲唔應該擺，同埋多數佢都唔會擺，即係佢唔會幫你抌嘅，因為佢真係做唔到啊。 點推啊？ 成架車推走嘅。 嗯， 係 啊。 仲要諗下喎，好天曬，落雨淋，但係佢都仍然係會緊守佢自己嘅崗位喎。 係啊，落 你放緊假嘅時候，星期六日佢唔可以唔到 㗎， 佢仲要倒得密啲添。 係啊。 所以其實咧，我覺得佢哋係好難得嘅。仲有，我會加上嘅就我會。覺得嘅就係有時你會見到佢哋真係掃街都好緊要嘅，因為你掃乾淨條街嘅話，你俾人哋有一種個感覺，你好清潔，你好乾淨，你好衞生。但係其實有冇諗過？我見到佢哋真係好慘咯，攞住嘅嗰一把唔係我哋普通嘅一啲掃把，而係嗰啲木竹嗰啲掃把咧。你見到其實都唔係好好用嘅，即係唔係好 user friendly 嘅。咁我覺得就其實可唔可以喺呢啲位嗰度都幫我哋諗下咧？嗬，嗰啲嘢真係好重㗎。同埋嘅就係如果你每一日你工作係全日一翻工。到而家厭惡性工作嚟嘅喎， 絕對係啊， 係啊， 係咪啊？ 你對住嗰啲全部都係有臭味噶嘛， 係啊，甚至乎你有時你會見到嘅就係話有啲地方咧有啲小動物咧，佢會將佢咧嗰啲叫咩？嗰啲叫糯米雞啊， 咩糯米雞？ 嗰啲叫做糯米雞，就係俾啲小動物扯開咗裡面嗰啲垃圾袋，跟住喺裡面度抄垃圾食，就好似我哋整完個糯米雞咁樣，係咪？啲嘢全部咧都 hea 曬出嚟嘅，佢都要幫你執。點解我會知道糯米雞呢個 term 咧？就係有一日我朝頭早星期六嘅時候就出去做嘢，咁跟住我就見到佢哋，我就同佢哋講聲辛苦曬你哋，唔該曬。跟住佢就話：，今日真係慘啦，執咗幾隻糯米雞。我嚇，今日幾隻糯米雞有幾慘啊？我以為我哋食嗰啲酒樓嘅糯米雞。 佢話唔係嘅意思嘅就係咧，有時可能附近嗰啲小動物嘅話，嗰落你哋嘅垃圾袋裡面有嘢食，佢咧就會就擔落嚟，扯開咗之後咧，食完之後咧就 hea 到周圍都係，佢都要幫你執。咁、我就話哦，原來咁叫做糯米雞。 呢、這個我諗 佢哋係咪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真係要做、啊。 其實除咗咧，即係呢啲大臭味嘅東西之外咧、其實而家最近呢兩年新興嘅送外賣都好辛苦嘅、 啊，雖 然佢哋拎住啲香噴噴嘅嘢唔係垃圾啦、但係咧嗰啲即係挨門逐户咁樣跑嚟跑去啊，有時唔識路又唔知點啊，係啊，有車都仲好啲啊，係，我見你揸單車嗰啲真係。 揸單車個 好辛苦啊！即系佢吊住几盒嘢咁、样， 佢要赶时间，阵间你迟一分钟又俾人哋投诉。 系啊， 系啊！我有一个朋友又系做呢啲，佢以前唔系嘅，不过环境差， 唔紧要，大丈夫能屈能伸。 咁我就有一日同佢倾偈，佢话哇好辛苦。 嗯， 第一，如果你譬如话，因为你个单车啊嘛，有时 佢就揸单车啦， 吓踩单车。有時呢啲嘢寫咗咧，去到咧又俾人投訴，佢話佢都唔想嘅、因為冚啊，因為你真係好趕時間 啦。嗰啲我哋寬容啲啦。 係啊， 我有睇過有一個嘅就係拍一個小嘅短片，就係話佢跟嗰啲咧就係揸電單車去送嘢嗰啲啦，即係 delete 乜嘢嗰啲嘅啦。其實真係好慘。 係啊， 佢仲要去到邊度？總之佢就係佢俾咗個地址你嘅話，你自己就要去啦。仲要喺一個嘅就係限時裡面你要去到。你諗下對佢嚟講嘅話係幾大壓力？ 好大。 去到嘅時候嘅話，如果嗰個地方基本上就是沒有地方要泊車的話，他落到來就被人抄牌，自己 扣， 是啊， 抄牌300多元， 那些 不是抄牌鎖車， 你猜他 想的，抄牌鎖車， 他不是想的嘛，但他沒辦法，他要做這件事的時候，他就是要承受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是很不fair的， 很 辛苦， 單車的朋友都是，他說有時節省時間就不鎖部單車，结果都唔 抽埋，俾人抽埋咯， 俾人偷啊！ 哎呀， 冇办法，因为佢真系要赶时间啊！佢部单车根本就系自己嘅，佢又费事又锁又拆又成。 咁佢系咯，你送我埋，而家一个人边个得人去睇车啊？ 冇咗啦，部车冇咗啦，佢话冇办法，唯有买啲平嘅，但系佢话太平又唔得，因为平太平咧。炸得滯嗰部車， 同埋踩起上嚟辛苦， 係啊，佢要好俾力去踩。 我嗰日睇嗰個片段嘅就係呢一位啦，就係揸電單車去送外賣嘅呢一位哥哥咯。跟住咧，佢一落到嚟嗰時候，就係收到告票啦。咁就今日我有白做咯。 真系惨 啊！ 你谂下，咁佢又白做啦。但系你都要继续送，如果唔系嘅话， 咁如果一日收几张票，佢咪呕突。 Exactly， 所以你又话佢几辛苦。 系啊， 所以应该要对佢哋好啲咯。 仲有另外都影响到一啲老人家嘅，因为以前湾仔啊，好多啲茶餐厅咧都有啲阿伯喺度打趸就送外卖嘅。而家咧佢哋都冇啦，因为俾嗰啲送外卖嗰啲咧淘汰咗， 都唔出奇噶。 系啊，系啊，不过有啲茶餐厅都好嘅，就照用翻佢哋，我觉得都 OK 嘅，系。 所以我社会上面，当我哋好开心食紧玩紧嘅时候，好多人都好辛苦嘅。呢一个都送俾佢哋，希望佢哋咧每一天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啊、我哋都要互相帮助啦。 冇错， 顺利顺利，包容包容。 听个风骚爆人啊！十一点咗之后，我哋有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位嘉宾， 哇，犀利啦！就系阿莫 Sir， 唔系莫大帽系嘛？ 唔系，两位怪怪地，唔系咧，我就做班长。砸你两个名， 好惊啊！一个坏人做班长，你惊唔惊？ 一定滥用权力，一定滥用。

有故宫，花猫却没有变伴，只有换了毛。元旦母亲祝我年年进步，但永没对阿爸讲句长寿不老。 袁凤英嘅阿花的故事啊，快到十一点钟嘅啦，翻嚟咧我哋会有你又知唔知啦吓？ 冇错，希望大家听完呢个嘅就系网上情缘之后嘅话，好好要爱护自己嘅宠物，所以其实我都爱你嘅小乌龟。 我知啊， 小乌龟。 但系点解你从来冇买过龟粮俾我嘅？ 你自己去搵啦，你自己搵食 啊嘛。你个唔知啊？系半条红虫都冇， 你自己咪有半条红虫咯， 系啊， 使乜人俾你？ 你个嗰半就系自己食咗， 你自己有红虫又咪唔好红虫 嘅，冇啦， 自己搞掂啦，自给自足啊嘛。 OK， 冇问题。 翻嚟咧，你又知唔知吓？咁啊，继续同埋晏少少咧会点唱嘅时间嘅， 一百集唔够， 好紧张， 耶！ 大约3亿9千万，工程造价增至大约15亿6千万，必须到财委会申请追加拨款。立法会公务小组主席、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卢伟国话：超支系因为投标者嘅实际落标价较原先建筑署嘅估算为高。佢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立法会扩建工程性质特殊，立法会有各種的會議，要完全騰空進行工程，只有週末和長假期才做到，而在晚間施工難度相當大，如同要朝航晚拆才能夠保證議會日常日間如常運作。盧偉國又說，今天稍後政府會提交文件解釋，公務小組將在下星期三會議討論追加撥款。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01点，升380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4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46点，升9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蚊，升6.8；恒生中国企业71.28，升1.38；美团系170.4，升4.9；阿里巴巴86.3，升2.93；京东集团209蚊，升9.2；比亚迪股份266.4，升6.8。友邦保险80蚊，升2.4；盈富基金20.64，升3.6；快手系70.3，升2.45；小米集团11.6，升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77，瑞士法郎8.071，澳元5.506，加元6.19，新西兰元5.002，欧元系8.291。每百日元兑港元6.1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2点，升309点。港金报1723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09美元，卖出183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呢一段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安乐路因为有渠务急收，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东铁线方面，由星期日开始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东铁线星期日开始会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东区走廊屈臣氏大厦去柴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深水埗会晒二第三座3A 同埋 3B， 湾仔坚尼地街8号魏延轩，土瓜湾恩荣花园2座，跑马地乐活道20号乐景园，九龙湾丽晶花园7座、9座、10座同埋11座，上环皇后大道中338号338 apartment 地下淡仔三哥，同埋上环德富道中322号西区电信大厦13楼宏思国际有限公司。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和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2-23 学年，最高资助金额是33,200元。如果你想了解多些有关资助计划的详情，可以输入关键词 NMTSS 搜寻这个资助计划的网页。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同學互相問問題版本 考戰章啊？ 係 有幾啊？ 唔係啊，而家應用都好緊張。 最近咧，係我嗰日咧睇翻啲問題咧，我第一揾到係你同學嗰日嗰個問題喎，即係嗰個銀咧，嗰個邊緣咧刮走嗰度咧。啊，我諗啊，其實你係咪睇呢一本書咧？如果我睇呢本書揾你，會唔會知道曬咧？咁樣，所以今日咧，我係出咗三條問題，我自己不停喺度諗出邊條好咧。咁 我有睇過，但係我會唔記得噶嘛？ 係咪啊？唔緊要，嗱，以下落嚟嘅問題，大家舉起隻手。你睇下自己嘅五隻手指啦。其实每一日我哋做緊唔同嘅工作，你嘅手分工啊，即係每一隻手指，由大拇指啦，到到食指、中指、无名指到尾指，都係有唔同嘅工作量同埋嘅職位㗎。好啦，五隻手指里面第一条唔係计分㗎，只係问下你哋先。你觉得呢边一隻最重要或者佢负责最多呢？呢、這个唔当㗎， 隻隻都重要㗎喎。即系只只手指都重要嘅， 有啲系冇咁重要嘅。 我觉得食指最重要咯，揿掣啊， 阿瑞咧， 捽你个头啊， 无名指。 哦，原来大家都错喎。五只手指里边嗱，呢、這个未当问题啊。 系我知。 五只手指里边，如果按分工，大拇指系占嘅工作量最多， 系啊，佢最有用噶 手指功，所以唔好睇低你嘅手指功。同埋咧，我睇过资料，佢话如果工业以外吓，你嘅食指啦或者其他啦，系真唔好意思截断咗啦吓。佢嘅伤残程度系未够大拇指嘅，大拇指系最严重伤残一种嘅。好啦，而家个问题嚟啦，到底喺五隻手指里边，大拇指佢负责嘅工作量有几多个 percent 咧？第一25%，第二40%，第三60%，第四80%。 八十。 佢講得咁重要，梗係勁啦，嗬！ 80%， 我唔知點解要 set 25嘅，真係好猛嘅。 因為咁樣啊，手指咧，我又會聽唔同嘅嘢咯。因為譬如可能我就係有啲攀石嘅，用手噶嘛，係啊，佢哋可能我就係話有啲嘅就係、是，如果你冇咗隻手指嘅話，你可唔可以繼續攀石啊？係、可以嘅，但你就睇下你冇咗邊一隻咁、樣啦。當然我唔係好記得究竟係邊一隻係好重要，但係其實係、手指功嗰啲係好重要，因為咧你係要將啲手指攝落去嗰啲罅嗰度，跟住攀上去。甚至乎我就有一位嘅醫生朋友，佢就因為要去有一次行雪山，因為咧就係、遇到嘅就係凍傷咗有一隻手指，所以咧佢要截肢，咁佢就好擔心。佢就如果係嘅話咧。佢两只， 咁就話佢能唔能夠做到手術呢，好彩就嗰兩隻嘅話，佢係冇問題嘅，佢係做到手術嘅、哦、最終。 大家諗下，平時你拎起一杯水，拎起任何嘢咧，最重要嘅一定會支撐住嘅就係大拇指。係 啊， 你如果淨 係 得你如果淨係得嗰四隻手指，你攞乜都攞唔到，攞乜、 啊、 都攞唔到。 腳趾弓都好緊要噶。 嗯 嗯， 係啊，即係做咗你嘅腳啊，腳趾弓就係好重要、嗯。 因為你每下行嘅時候，佢其實係有做少少嗰啲減嘅震盪啊。 係。 好，八十。 八十 percent。 八十。 答案唔係80%嘅， 我兩個都錯， 我兩個都錯。 四十啊， 六十啦， 係啊，四十啊。 好，答案係40%，差唔多接近一半嘅啦嚇，咁、啊、就未到一半嘅，就係、是、大拇指嘅重要性。好，呢、這、一個咧就係今日我出俾大家嘅問題。 哇！ 翻嚟會有李婆俾我哋， 李婆又先白頭籌啦。 點解啊？ 你贏咗啦， 我保中啫嘛，我亂估嘅咋。 打保定保中都有分啦、 啊。咁又係，咁又係，好彩好彩好彩啫，好彩啫。 又係喎， 下一次俾你嚇，我通水俾你好唔好？每次見也未定期。 招呼不周都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新婚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当失措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过路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得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坚持，每次见也未定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更配为老友知己。每次见也尽预期。过两年我再见你，拍膊头拍到最尾。 侧田的老伙计，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6%。你又知唔知道出题目？沙拉尼， 李婆， 李婆来吧， 李婆来了， 好。 好啦，頭先你又講到話咧，就我哋嘅人體啦，講緊啊手指啦。咁、其實咧，另外有一樣嘢嘅就係、是，你哋有冇試過去睇眼科醫生噶？ 有， 我冇。 有。 你冇睇眼科醫生？ 咁大個冇睇過。 係啊，沒有睇過。 點解啊？ 因為有眼無珠咯。 所以你就要去 check 下咯，點解？你冇眼珠啊？ 我唔戴眼識人咯， 有眼無珠玩親都輸就係呢啲 啊！哦，嗱，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係需要㗎，尤其是係大家都會覺得咧，每一年都要驗身。有冇諗過驗你對眼咧？ 係啊，同埋年紀開始大，我都覺得係嘅。 要㗎， 白內障啊，好多呢啲嘢。 唔單止係咁，有時好多致盲嘅病咧，都係冇症狀㗎。你突然之間一嚟，係啦，咁跟住咧你就睇唔到嘢㗎啦。 同埋有啲嘅視即係點講眼睛嘅毛病咧，譬如話黃斑病變嗰啲啊，好嘅。麻煩嘅， 係啊， 好影響你。 冇錯，咁所以其實我係會覺得嘅就，我會提倡大家，譬如可能你洗牙或者你 take care 你自己又年年要驗身之外嘅話，其實你驗 眼 都好重要嘅。你冇驗過眼㗎？ 冇有、啊。 但係你視光師嗰啲都冇啊？ 有 嗰啲有啦，即係幾多度嗰啲有，但係健康上就冇。 即係照下個瞳孔啊，睇下有冇啲乜嘢其他嘅病變啊， 嗰啲冇。 有冇偏見啊？ 有 冇 一定有 白鴿眼啊？ 一定有啦呢啲。 啊，嗰啲係睇另外一個醫生嘅。 咩醫生？係 啦，睇心理醫生係點解你個人會咁衰嘅咧？ 白鴿眼咧， 係啦，冇錯。 點解會生喺個頭咧？最 係啦，呢個我遲少少俾個電話你啊，你可以 book 佢嘅。好嗱，咁但係其實講開咧話咧，有啲人咧其實真係咧幾慘嘅，因為咁樣嘅話咧，佢唔可以揸飛機做飛機師，因為佢有色盲， 色盲 係啦，唔可以做飛機師。哎、你諗下，因為有好多啲標誌好，可能你都要睇嗰啲顏色啊，而去分辨 啊。 又或者你揸緊飛機嘅時候嘅話，究竟佢而家係綠燈啊，定係紅燈啊，定係黃燈啊？你 睇 唔 到 個顏色啊嘛。好啦，問題就嚟啦，色盲究竟係唔能夠分辨乜嘢顏色咧？ 呢句好似。 你記唔記得答案咧？ 唔記得。 你想嗰日有人問過 啊 嘛？佢話想有人問過啊嘛。我唔記得。我唔 乜嘢都有人問過噶啦。點解你咁靚嘅？咁都有人問過噶啦，係咪？好啦， 信唔信我咬斷支筆啊？嗱， 信咬啊！ 咬斷支筆關人咩事？ 信快啲！ 話知你咬斷你所有筆。 係啦，嚟咯噃。A 紅色、藍色 ；B 綠色、藍色 ；C 紅色、黃色。定系 D 红色、绿色咧？色盲系唔能够分辨边两只颜色咧 ？A 红蓝 ，B 绿蓝 ，C 红黄，定系 D 红绿咧？ 我拣 B 啊， 我拣 A， 我拣 B， 一个 A 一个 B 系咪？ 嗱，因为点解？吓，冇人中， 冇人中啦，唔使讲解释啦， 冇人中， 咁啊，咁我 D 啦。 好， 咁我唯有 C 咯。 好，撞中系红色同埋绿色嘅， 系咩？ 系啊，我睇过有一套电影啦，佢里面咧就系讲紧咧有一个想做飞机师嘅一个哥哥啦，突然之间咧就佢个细妹喺个医院嗰度咧就攞咗有一个卡咧，同佢玩咋，即系路上嚟，你睇下，你睇下，你睇唔睇到咧？呢啲窿窿里面嘅话，你见唔见到个咩字啊？通常嗰啲咧验你有冇色盲嘅咧，就 系 一个大嘅圆圈，跟住可能有一个绿色嘅一个绿色嘅，或者系一个红色嘅，写住一个绿色嘅字。你一望到嘅话，如果你色盲嘅话咧，你就完全睇唔到嘅。但系若果咧你系冇事嘅话，你就睇到嘅就啊，里边有咩数字，咁咧就举俾佢睇嘅时候，跟住佢就话唔知道，跟住吓，喂，原来你有色盲噶，跟住咧个果真系癫咗， 崩溃， 因为佢唔可以揸飞机。 但呢一样系最危险嘅，因为红色、绿色就系马路上边咧，啱啱两个代表一个安全、一个危险嘅信号。 还好嘅就系你可以因应佢嘅，就系喺边一只，唔系佢系喺上边定系喺下边， 中下 定系中下咁样咯，系啊。 好， 记住啦，大家 我好唔开心啊！ 点解啊？ 我为咗啲识盲嘅朋友做唔到飞机师，我等佢哋。 关你咩事啫？ 唔紧要啦，你 我有同情心啊，做乜嘢啫？ 咁可以做第二啲嘢噶嘛？ 你做咯，你做放飞机师咯， 咪就系咯。 系啊，都 好 少噶， 来吧，烂醉如泥，听过未啊？ 听过。 嗯，你估个烂醉如泥个泥其实系咩嚟嘅咧？ 嗯哼， 四个答案。 OK， 一老泥。 你的意思是 泥、 那個、 到底是什么形容什么嘢嘅呢 呕吐物 A 呕吐物 B 是一条泥鳅的那些鱼呢、 嗯、 C 就是一些虫仔来的、 嗯、 是一些冇骨的虫仔在水里 D 就是一堆烂饭 什么烂 饭 但你话呕吐物系咪即系你知答案啊？ 唔系，而系我估啫嘛，烂醉如泥啊嘛。通常你而家烂醉如泥嗰啲都 一撇嘢咯， 咁样噶啦，系啊，一撇嘢咁样咯。 喂，我成日以为咧呢一个说话嘅意思，即系话嗰个人醉到一撇泥咁啊，搭咗喺度唔喐啫。 系啊， 嗯。 但你而家讲嗰啲咩又泥？ 同埋 个 写法都系嗰个泥啊嘛。 系啊，三点水个泥。咁唔系，咁佢呢个成语系有原因噶嘛？烂醉如泥， 嗯， 到底系形容乜嘢咧？ 四个选项可唔可以重复？ 呕吐物， 可以，呕吐物， 嗯。 第二就係一條泥鳅、嗯、一啲魚啊， 嗯、 跟住就係一種蟲仔喺水裏面嘅。 嗯嗯 啲就一堆一撇烂嘅饭。 嗯哼，泥鳅。 嗯，泥鳅。 嗯嗯 ，B， 我系 B 宝贝。 我 D 咧 ，D 你系 D， 你系一堆 一个 B 一个 D 烂饭，两个都 wrong。 咁啊 A 啦， 呕吐物啦，我估翻。 好啊， 我系咪原先系啱噶？ A 佢 A 锁定， 我系 A 锁定 A。 不如咁啦，我哋分头投资啦，我 B 啦咁。 你哋咁啊 ？B 拣咗啦 ，B 拣咗啦 ，C 啊 ，A C 剩翻嚟 A C 啊嘛， 系啊， 虫仔 同 C 啦， 虫仔系啱。 哎呀， 系啊，原来烂醉如泥咧，系一条虫嚟嘅。咁咧，佢离开水咧， 啊，嗰只虫叫烂醉如泥啊？ 唔系，嗰个泥啊，嗰条虫叫烂 虫， 叫 烂虫 泥，系啦。咁离开水咧，佢就好似一撇嘢咁样样，我点啊点啊咁。 我唔信，我都冇见过啲咁嘅虫，你攞嚟睇下。 你有冇昆虫专家？ 你攞条虫嚟睇下。 有冇昆虫专家可以同 我？你俾条虫我睇。 证实。 我要睇条唔喐嘅。 我嗰条唔系虫，系死蛇烂鳝。 O、okay, K， 好啦，十一点半翻嚟，我哋就会有 专 家问问题。 系啊，紧张啊！ 系啊，真系老师嚟噶呢个。 我最渣噶呢啲 物理 physics 系啊， 死梗啊！ 我直情系同渣仲有距离 啊！我都系啊！ 关注我自己读咗啲乜啊？ 今天很生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原谅那次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季节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狂野歌。 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人哋话我搏命砌，手势唔曳，通通都识煮俾你睇。 凭你哋齐风骚，我哋陪你做。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要练琴，风骚笑着行。 好，咁啊，一阵间好快咧，十二点钟之后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叫风骚唱不完。 哇，今日仲有个奖项喎。 系啊，今日我哋新增嘅、 重新包装 嘅，冇错，可以令到咧就听我哋嘅听众嘅话咧有多啲嘅互动。 系啊，全程投入一齐， 冇、错。至于系乜嘢嘅话，一阵间我哋自由分享。 好紧张，我一定要先不透抽。 1872388，因为可以点唱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后任行政长官办公室秘书长郑中伟表示，建议增设的三名副司长一定会有明确分工，副司长的职务除了是分担司长繁重的工作，亦可由司长指派副司长推动执行特首当选人施政重点和公众关心的项目。郑中伟话：政府架构重组是特首当选人落实政纲很重要的一环，主要是针对顶层设计，强化管治班子，做好统筹工作。相关重组考虑到有些政策局工作量大和范围广，有需要分拆，重组可令权责更清晰，分工更细致，并可以更聚焦处理一些重大政策。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如果現階段將個別疫苗效益並非最高的群組豁免於疫苗通行證之外，是有違疫苗通行證原意，亦對已經接種疫苗的市民不公平。有醫學界人士倡議個別年齡群組可自由選擇接種第三劑疫苗，或標籤疫苗通行證是脅迫性政策，恐怕只會減低接種意欲，重新引起市民的疫苗猶豫，實非合適。陳肇始在明報撰文強調，政府制定防疫措施時，不能只著眼對個人益處和風險的平衡，更要考慮為整體社會構建強而有力的免疫屏障，以保護較高風險的人群，特別是長者和長期病患者，防止公共醫療系統因疫情反彈出現大量重症而不勝負荷，以及爭取空間，讓市民大眾及社會各界的社交和經濟活動可以復常。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如果要復常，要令社區的抗重病屏障穩固，最重要是接種疫苗，現階段亦不能取消疫苗通行證。如果較年輕的成年人無需打針可進入處所，有違公平原則，加上處所要核實年齡組群亦行不通，最終不能推高疫苗接種率。對於應否取消熔斷機制或放寬隔離措施，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他認為現時是最佳時間，如果一段時間看到 BA.4 和 BA.5 變種病毒再沒有增加，可以減至三日或甚至全部家居隔離，但前提是有90%疫苗接種率。他認為放寬措施亦不能全面停止戴口罩，指出本港已經有三年並沒有嚴重的流感或者腺病毒感染，免疫力低了很多，如果不戴口罩，很多小朋友會受感染。南韓新增25,12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43名患者死亡，單日新增確診個案較前一日少3,005宗，連續兩日少於30,000宗，除了22宗是輸入個案，其餘都是社區感染。政府決定將確診者的7日隔離義務延長4星期至6月20日。官員說境內已經發現傳染力更強的變異病毒株，或可降低疫苗有效性並逃避免疫，令人擔憂，政府將在4星期後重新評估疫情，期間會聽取專家意見，具體制定免除隔離義務的合理標準，構建基於科學的防疫體系。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4点，升373点，成交金额5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0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8升7.6，恒生中国企业71.32升1.42，美团系170.7升5.2，阿里巴巴86.35升3蚊，比亚迪股份267.2升7.6，京东集团209.2升9.4，友邦保险79.8升2.2，快手70.5升2.65，盈富基金20.64升3.6，招商银行48.1升2.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97，瑞士法郎0.972，加元1.283，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56，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688点，升285点。港金报172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9.99美元，卖出184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咧，而家比较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再提提大家，因为渠务急修的关系，元朗安乐路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环洲路的快线和中线而家就封闭了，驾驶人士只是可以用慢线行车。另外东铁线由星期日开始就恢复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方向、东区走廊、屈臣氏大厦柴湾方向、亚街路街士他令道观塘、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秀茂坪方向。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位成员拥有同一个创作音乐的梦，用最适当音符让乐迷抒发不同情感。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浩，日本最强四人组合音乐特辑。 大家姐，大家姐，呢度都有人 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马，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神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未连康康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啦，得得得。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真系唔系讲少啊！李丽蕊头先咧，你睇少咗啲嘢。我见到我哋嗰个同事咧，必恭必敬攞一个电话，跟住啊唔该，莫副校长，即系个样咧，好似啲做错事嘅学生咁嘅样啊！ 应该嘅， 冇错， 一早应该咁啦。 系， 你对大佬都应该咁啦。 如果系。系咁， 系咪？ 可能好成功， 我从来冇见过，系啦。 必高必敬，好迎嚟我哋今日嘅嘉宾。 哇！呢、這个， 你又知唔知道今日我哋嘅学术界嘉宾？ 系、哎、佢就系嚟自呢个中文大学理学士化学系毕业，亦都系中文大学教育硕士。佢就系恩主教书院嘅莫明慧副校长啦。早晨啊，莫 Sir！ 早晨， 早晨，早晨啊，莫 Sir！ 呢度有三个同学，有梁继章同学啦，有李丽蕊同学啦，同埋我马小强同学嘅。 多谢多谢， 唔好意思啊，我想去保健室， 未上堂就想出去啦。 哇！你真嚟晒谱啊， 喂，又系学生， 多多藉口，多多藉口， 廿八啦又。 阿莫 Sir， 你知唔知你今日咧，你嘅出现令到我哋嘅心房咧嘭嘭声跳啊，因为我哋喺呢个叫做 free camp 摆咧，都真系非常之 全军覆没啦，简直就系、是。 冇错， 唔单止系我哋学霸啦，同埋嘅就系欣欣啦，我哋嘅监制啦，我哋嘅编导啦， 系 咪？ 全部都 系，全部都系唔合格。 我惊我哋全部捧只蛋，捧只蛋走啊！全部拎只蛋，一人一只蛋啊，一人有一只鸡蛋啊。 系 啊， 啲 题目好简单嘅啫。 但系阿莫 Sir。莫 Sir， 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呢、這個我真係想問咗好耐。其實我哋 Form Three 嗰年學嗰啲咩 sin、cosine 啊、tangent 啊，又有咩用？ 三角啊嘛， 係 啊，三角加 tangent 啊嘛， 係啊，即係我當所有普羅嘅文科生問 嘅，係即係學嚟有咩實際用 喎？係啊，係啊。 嗱，其實有啲數理嘅科目咧，可能你會覺得大咗嗰陣時真係未必有實際嘅用途，但係其實嗰個邏輯推理啊，你對抽象思维嗰个理解能力咧，其实当中系训练咗你哋，你哋唔知啫、嗯，所以你哋可以喺香港电台而家做到主持人， 咁开心，好得知道吓，无招胜有招啊，学咗你都唔知。好啦，我哋开始，我哋今日由阿莫 Sir 出题，你又知唔知第一条问题？ 系好， 交俾阿莫 Sir 啦。 第一条问题啊， 系咩问题？有冇 tips 啊？ 系飞天大系乜嘢？ 呢题就系物理题嘅， 物理题，哎呀， 掂到少少物理啦吓， 系 咁啊，听住题目咯，点解雀仔企喺电缆上面唔会触电？选择 A， 因为佢个身体完全唔导电；选择 B， 因为佢只脚系绝缘体；选择 C， 因为佢只企喺一条电缆上面；选择 D， 因为佢单脚企喺电缆上面。 C。 佢唔系单脚嗬、 啊，两鸡张眼先， 系啦，唔好唔好翘住啊！我哋仲有 一条一条电缆， 翘电，我估咋，我撞嘅就 系身体。 第一就系唔导电，第二就 系 佢绝缘体，第三就 系 一只脚 唔系企喺一条电缆， 一条电缆， 我估呢、這个上边。 吓、啊、D 就 系、 是、D 就系单脚企， 但唔系应该唔系单脚企啊？ 嗯。 单脚企佢企唔稳咪跌咗落去。 唔系啊，雀仔全部都单脚企噶，好多。不过咧， 佢企电缆一下跌咗落， 有时唔 为咗唔导电，但系跌死咗。 衰第二样，衰咗第二样， 衰第二样，个死因其实系咪衰 咧？呢班同学真系好搞笑。 阿莫 Sir 啊，我可唔可以做班长先？我即系呢个啲秩序好差。好得，咁唔做就唔做啦。我估佢应该唔系绝缘体喎， 一直。 亦都唔係唔到。 我哋點樣先？我哋一係三個就買，我都覺得係 C 嘅。我買 C， 編導係 C 喎，一條電纜喎。 一條電纜。 係喎，頭先阿莫 Sir 好 highlight 就話一條電纜。 我覺得生物唔會係絕緣體嚟嘅， 係咯， 亦都唔關佢企，唔關佢企立嘅姿勢。 都俾你聽㗎啦。所以你哋揀一個 啦。C， 一 個都揀 C。 我揀 D。两个 C 一个 D， 两个 C 一个 D， 两个男同学 C 一个男， 唔系啊，三个 C 啊，三个 C 一个 D， 好， 正确答案 系 真系 C 嘅， 啊好嘢， 你哋嘅科学科嘅知识都唔弱噶吓， 系识一条线， 撞噶咋，莫 Sir， 阿莫 Sir。阿莫 Sir， 我想问咧，其实雀仔就冇科学常识嘅，系咪先？又冇读过书，佢哋点知道点样企唔会电到咧？ 系咯， 佢哋唔使知噶。 其实因为佢本身体型都细啦，咁同埋佢飞得上天噶嘛，咁佢企喺个电缆上面咧，多数咧系企喺一条独立嘅电缆上面嘅。咁咧，因为电阻嘅关系咧，嗰啲电流会经过咧最少电阻嘅位置，咁即系话咧，佢会直头喺个电缆度经过，就唔会选择经过只雀仔再去翻个电缆嗰度嘅。 哦， 系啦。但系如果只雀仔曳啲咧，佢另外一只脚缆去另外一条电缆嗰度咧，咁佢就会触电 嘅。 哦，即系抹腿嘅雀仔就唔同。 系啊， 即系佢唔好一字马。 冇错冇错， 咁啊抵死啦真系， 抵 玩一字马演嘢喺度。但雀仔嘅最惨咧，就系有时候佢哋分唔到玻璃同冇玻璃嘅。 诶，有时 系啊， 人都 撞啦， 撞好多 都系人唔会撞死，但雀仔经常会撞死， 特别嗰啲大雀啊、鹰啊， 系啊系啊，喺嗰啲中环啊、铜锣湾嗰啲区域嗰度， 玻璃幕上 见少啊，真系咁牺牲咗。 多谢我哋 壮烈。 第二条问题咯，麻烦莫 Sir。 第二条问题啦，听住 咯。咩关于咩科噶？ 咩嚟啊？ 呢个生物科啦， 生物科， 我最有兴趣啊！强项 咧，哦，好听住， 系 点解大人嘅骨头数量比小朋友嘅少咧？选择一，选择 A， 因为大人开始退化；选择 B， 因为有一部分嘅骨头结合咗；选择 C， 小朋友嘅骨头细啲；选择 D， 因为小朋友未发育。 嗯，我估 B， 我都觉得系 B， 因为有啲结合咗。 未发育同少咗， 但唔系你正路上佢真系冇理由啲骨头仲多啲喎，大人可能会少啲咧。 喂喂喂， 系 骨头，你拣 B 啊？ 我都系拣，我都系拣 B。 B 啊， 三个都拣 B， 未啫。 系， 我哋好紧张啊！ 唔系我点都要种花条先得噶， 退花。 退化，大人退化。 哦 ，Sarah 拣 A， 但系阿莫 Sir 系啲骨头咧，系咪有人数过，真系少啲嘅，少几多？ 阵间开估咗我话你听。 嗯，我估 B， 莫 Sir 一个 A 一个 B， 两个 B， 你咧 A 一个 B， 你我都系跟 B 啊，跟大队， 系跟大队，一个 A， 三个 B。 唔好意思啊，莫 Sir， 系啊， 我哋呢啲学生 系撞啊， 佢真系抄人字典， 系啊，抄， 即系啱咯， 撞 夹。 答案就系。 答案就是 B 的， 好嘢。 咁原来呢真係由婴儿嘅时间呢，其实我哋大约啦，即係平均数啦，即係每个人可能有多有少，但係呢婴儿嘅时候骨头数量大约有300块嘅。 哇， 咁但係随住即係一路成长啦，去到成年人嘅时候呢，因为有啲嘅骨头呢就结合咗，譬如三合一啊咁样啦。 例如边啲啊？ 例如腰部有啲骨头呢会三块呢就结合成为一块嘅。係啦。或者手掌啊嗰啲骨头呢有啲细啲嘅骨呢佢会黐返住其他嗰啲骨呢就结合成为一块。咁所以呢去到成年人嘅时候呢大约有200块骨头嘅。 哇， 少咗成100块。 系咯，少咁多噶， 哇！系啊， 咁执骨嘅时候容易啲嘛？ 头先有同学估，因为大人开始退化，系咪谂住退化咗少嗰啲骨头消失咗？ 嗰个系我啊， 呢位嘅同学，系呢个系点解？ 系啊，点解啊？ 冇得诶，呢个错噶嘛？ 因为假噶嘛，唔系啊嘛，系啦，冇错。 莫 Sir 呢句 说话 都系啱，不过唔对题咁解啫。 哦，多谢莫 Sir， 系啊，等我可以拿翻扎衫。好啦，第三题。 好，第三题啦，吓，听住， 系 咩题？ 咩题？ 呢题啊，都算系生物题嘅， 生物都系我 强 项啊。 好啊，听住啊，深海鱼住喺比地面高压二十倍嘅水底，点解唔会俾水压扁？选择 A， 因为佢嘅皮肤坚硬；选择 B， 因为佢嘅骨骼能够不断再生。选择 C， 因为佢体内嘅压力大；选择 D， 因为深海鱼识减压。 减压啊？ 嗯。 深海鱼识减压啊？ 即系减低翻啲压力。 我明啦，即系好似我哋潜水咁啊嘛。 系咯。 你去到 有？ 有我有。 点啊？会？ 如果你潜得太深嘅咧，你其实系要要上去嘅时候，你唔可以嘣一即刻冲上去噶。系啊，你会爆炸噶！ 李丽睿同学，你咁细个已经有潜水嘅机会。 佢细个， 其实我好大个噶啦。 佢成日都潜水噶，不过马老师潜水更劲。 哦， 系啊， 马老师更加劲。 多谢你，仲停留喺我啱出道嘅时候。 我拣皮肤， 我觉得佢会识减压。 我觉得我拣皮肤， 皮肤， 我都觉得系佢识减压。 因为你谂下嗰啲深海鱼嗰啲皮咧好硬噶， 定系佢里面系你食过咩？你食过你点知？ 我成日潜水， 你潜我知，你翻工嘅时候潜水我知。 系啊 系啊， 欣， 知唔知啊 ？A B C 定 C 啊 ？C 啊 ？C 系咩啊？ 佢自己体内嗰个压力比较大啊， 系啊， 体内压力比较大，所以会压扁。 学霸，我哋有个学霸咧就话骨再生。 是咩话？系咩话？ 骨头再生。 哦，即系乜嘢都有人拣哦。 系啊， 系 啊 ，A B C D 啊。 我 拣 皮肤，皮肤，皮肤。 我拣我跟欣欣 啦。阿老师啊，可唔可以好快讲多一次啊？ 选项四个选项。 选择 A， 因为佢嘅皮肤坚硬；选择 B， 因为佢嘅骨骼能够不断再生；选择 C， 因为佢体内嘅压力大；选择 D， 因为深海鱼识减压。 一系 C， 一系 D， 我觉得。 边个教佢啊？ 鱼妈咪啊，妈咪教 我。阿莫 Sir， 你点知佢？ 我都系估 D 啦，我都系估 D 啦。 两个 C， 一个 D， 跟住一个 A， 一个 B， 系 皮肤，全部都有人拣。正确答案系， 我估正确答案系 C 嘅。 系啊， 天生丽质啊，喺体内咧充满啲油脂或者一啲特别嘅液体咧，系能够同咧外面嘅压力咧抗衡翻、平衡翻。 咁好噶，佢一出世已经有呢啲咁嘅， 一定要啦，佢喺嗰度生存。 系啦，佢深海。 咁我想问啊，莫 Sir， 咁如果佢唔喺深海，佢去咗啲浅嘅地方，咪用唔到咯？啲 会爆炸会唔会？ 可能会唔舒服咯。 即系反正佢一定要 睇医生， 佢一定要去深海，佢唔可以去啲浅水。 系啊，即系每个深度都有鱼。 系啊，潜水都系咁噶，你要慢慢去到一个高度嘅时候，你要减压噶，你要喺嗰度咧游一阵之后，跟住你先再慢慢再上。如果唔系嘅话，你会晕。 咁如果啲捕鱼人咧，深海捉咗佢上嚟，佢咪好大镬？ 条鱼 系啊，佢唔适合噶嘛呢个地方。 系啊，不过迟早都要攞去食噶啦嘛。如果 哦，话知佢啊。 O K， 好嚟，哎呀紧张，好紧张， 第四题， 第四题都少少关于化学啦 吓。 系 ，O K， 咁就波子汽水有冇饮过啊？ 有， 好波子汽水里面点解要放粒波子喺度？系啦，咁啊，选择 A， 为咗唔俾汽水洒出嚟；选择 B， 为咗唔俾溶解喺汽水里面嘅气体泄漏出去；选择 C， 波子喺制造玻璃樽嘅时候形成嘅；选择 D， 纯粹系为咗有趣嘅效果。 如果系纯粹为有趣，就唔关化学事啦，系咪先？系咪先？我估冇咁，冇咁咩啩？不过啲小朋友好中意嘅，知唔知啊？ 拣 D 啊！ 小朋友好中意玩嗰粒波子， 系啊， 但系佢真饮系好唔舒服噶，因为佢系会塞住，等你饮得好唔畅顺噶，你唔觉得咩？波子汽水， 但系揿落去嗰下， 嗰下好爽啊嘛， 开心 啊！你中唔中意噶，莫 Sir？ 哦，我啲小朋友都中意饮波子汽水， 你俾佢饮对身体唔好，唔好俾佢饮啦， 耐唔耐饮下咯。 始终系人嚟，始终系人嚟嘅， 都要试下人一世马一世。 汽水啫，汽水啫。 哎呀，呢、這个莫 Sir 好啊！ 我哋买到顾左右而言。 系咩啊？哎、 有冇 tips 啊，莫 Sir？我真系一条都冇中过 吓、 啊，我一条 都唔系你太难估噶咯呢题。 讲、啊、多次啊，网上 A 系咩话？ 好 ，A 系为咗唔俾汽水洒出嚟啦。B 咧就系、是、为咗唔俾溶解喺汽水里面嘅气体泄漏出去。C 咧就系、是、波子喺制造玻璃樽嘅时候形成嘅。D 咧就系、是、纯粹为咗有趣嘅效果。 我估四， 制造玻璃樽嘅时候形成一个波。 唔会，咁所有玻璃樽都有粒波子啦，系咪？ 可能佢真系佢吹玻璃嗰时系有个波噶。 我知，咁但系点解鲜奶嗰个唔整粒大波子咯、 嗯？因为佢咁咪即系 D 咯。 我估 A， 我估 D。 A、 啊、B， 嗱，马 Sir， 系 真系 有 A 有 B 有 D。 我唔识我就退学啦。 系啦，只系冇人拣 C 啫。 系 系啦， 唔通嗰个先系啱。 一开始我都话俾你听关于化学事噶嘛。 好啊， 咁都掂到啲啦。咁所以咧， 等阵 就系 B for boy 嘅。 哦，哎 yeah、 因为里面咧，其实咧，即系汽水入边其实系碳酸饮料嚟噶啦。咁当中有啲二氧化碳噶嘛。咁嗰、那个。波子其實塞住喺嗰個樽頸口嗰度咧，係防止啲氣體洩漏出嚟嘅。 但 係 咁 主要嘅用途。 阿 Moser， 其他汽水點解又唔使咧？點解係啲佢有咧？ 其他汽水咧用其他方法嚟吸發住，即係保存嗰個樽啊嘛。 明、哦、白。 例如咧，其他汽水用咩？ 即係就咁蓋掩咁係已經掩實曬噶啦嘛。你打開嗰陣時佢先。你已經即刻飲啦， 就泄嗰道氣啊！ 係啦， 我波子意思就係你撳佢落去嘅時候，跟住佢哋用呢個波子係咁 射。冇錯啦，冇錯。 好，曾志識啊，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 冇啦，冇啦， 仲有冇啊？ 仲有啊！ 問多題啊！問多題啊！問多題啊！ 咁問多題， 好玩啊！ 我哋有三分鐘時間 嗱，莫 Sir 可唔可以咁樣樣？即係為咗我想贏，得三個答案俾我哋選啦。 唔好彩佢，唔好彩佢， 我唔 可 以啊！佢哋唔贊成啊！算啦， 其實你哋都係資優學生嚟， 梗唔係啦， 真 人 嘅，真係好人啊！莫 Sir， 好嚟，我哋爭取時間啦， 好好， 最後一題 題目。点解冬天比夏天更加能够见到清楚嘅星星呢、嗯、即是天空上面星星。咁、啊、选择 A， 因为冬天呢星星会变近啲。选择 B， 因为冬天嘅夜空比夏天更加暗。选择 C， 因为冬天嘅空气比较干燥。 三个真系三个， 真系三个。 如果个个成日咁就好 啦。 见你哋都 估咩啊？估咩啊？ 估咩？ 我知啊，而家我问你哋答案系咩啊？你估？ 哦， 我估系 B 或者 C， 一定唔会系 A。 点解？点解？一定唔系？ 冇理由会近啲噶嘛？冬天？ 诶，又唔系喎？ 咁啊？ 系啊。 咁你觉得系咩？ 因为冬天好可能嘅就系我哋嘅地球咯，系啊，同个 南半球、北半球 啦。 啊、 我 C， 我 A 啦， 本 C 系 B C B 系乜嘢 ？B 系 B 系 干燥天嘅夜空 比 夏天 比较暗啊， 系 我估 C 干燥 都有机会，唔系好干燥啫而家。 夜空比较暗啊？点啊？ 因为佢一早天黑啊，六点天黑啦。 咁 我拣 咁唔代表比较暗啊？ 咁你 拣 咩？ 暗得快噶嘛？ 暗 都系暗啊！三个 B 一个 C。 C 好，正確答案其實是 C 嘅。 哎，零分， 你零分啊，馬先生， 零分， 你捧蛋啊你。 退學啦， 我想補下， 去補習啦，補習。 點解啊？你自強不息，繼續努力啊！ 點解啊？ 因為咧，冬天咧，空氣中嘅水蒸氣含量比較少啊，因為佢乾燥啲啊嘛。咁所以咧，因為平時咧啲水蒸氣咧都會遮到嗰啲星星，即係令到我哋望都望唔清楚嘅。咁所以咧，冬天空氣中嘅水蒸氣少啲咧，咁就遮擋得少啲咧，咁我哋就能夠睇清楚啲星星啦。 哇，真係好啦！其實咧，今日從阿莫 Sir 嘅教導裏邊咧，我哋知道原來日常生活好多嘢都同我哋嘅 free camera 有 related 嘅。 係啊，但係問題我哋讀嘅時候，點解我哋唔會明咧？但係就係你今日咁樣講嘅， 我 哋就明咧。係 啦，就有趣 好多。其實點解唔用呢一種方法嚟去教 free camera 咧？莫 Sir 呢個係一個問題。 我三科夾埋好似得七十分。 我係總之三科夾埋都係得十分。 你哋而家唔係幾好？ 唔係幾好啊！ 但 我 想做化學家啊嘛。 但係我真係好想知道，因為呢樣嘢原來可以應用喺我 你嘅日常生活里面嘅、但系你就唔可以好似武功咁样咧，就系、是、话你学咗噶啦，但系我应用唔到嘛，我好嬲咯，其实冇错，因为嘥咗你哋嘅时间 啊，系啊，真系啊，因为老师教 今日学好多嘢，好，再一次多谢 Mosher， 多谢 Mosher， 多谢多谢晒，有机会再嚟教我哋 啊，好啊好啊，好啊 下个礼拜好唔好啊 ，Mosher， 下个礼拜啊， 有机会啊， 好啦，多谢晒 Mosher， 多谢 Mosher， 再见， 拜 拜 拜 拜。 好，快到十二点钟啦，咁啊翻嚟咧，我哋有另外一个环节叫做风骚唱不完。 Yeah. 今日咧，我哋每人有一首歌曲嘅， 冇错 吓。 陈医生，我嘅话仲要点唱啊？记住18723888，18723888， 仲要竞逐一个奖项啊！ 系啊，今日我哋新增咗有一个奖 项，究竟 系乜嘢咧？一阵间就会话俾大家听。 嗯，好啦， 听住 29.4分，相对湿度64%，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班子做好统筹工作，相关重组考虑到有啲政策局工作量大同范围广，有需要分拆，重组可令权责更清晰，分工更细致，并可以更聚焦处理一啲重大政策。南韩新增25,12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43名患者死亡。单日新增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少3,005宗，连续两日少于30,000宗。除了22宗是输入个案，其余都是社区感染。政府决定将确诊者的7日隔离义务延长4星期到6月20日。政府说境内已经发现传染力更强的变异病毒株，或可降低疫苗有效性，并逃避免疫令人担忧。政府將在4星期後重新評估疫情，期間會聽取專家意見，具體制定免除隔離義務的合理標準，構建基於科學的防疫體系。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正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氣温上升至29度或以上。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炎热，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0点，升369点，成交金额6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0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6，升7.4。恒生中国企业71.32，升1.42；美团170.9，升5.4；京东集团209.8，升10元；阿里巴巴86.3，升2.95；比亚迪股份267.8，升8.2；友邦保险79.5，升9；快手70.25，升2.4。盈富基金20.64，升3.6；招商银行48.15，升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772，瑞士法郎8.086，澳元系5.5，加元6.118，新西兰元系5，欧元系8.2937。每百日元兑港元6.15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76点，升273点。港金报17,22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1.1美元，卖出1,84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原曲《遥远的他》，作曲谷川新司，改词杜拉格斯，主唱梁继章，《肥了的他》。 多谢各位，今日呢一首歌我是为我的朋友而唱，那个肚腩八十几寸，同埋那只手好似条藤的马小强，希望大家不要再笑他，俾啲支持他，多谢大家。 羊牙锐，斗把打佢嘅下巴。每次习惯唱完了也姓沙。在这刻的他，终于可知道，努力人定胜天，不需再怕。在这此刻发癫，佢知佢啲快将要唱完没希吧。忙啊锐，却听到他说不要胆怯，放胆的唱，心里不再害怕。被强是佢，声音有点偏差，继续地去唱，始终都太差。肥了的他，只想要唱出心里话，尽情地去唱，纵使得一匹老马。但有天收到 fans 给他一封信，信里面说有人最爱听他。让这刻心中的他终于醒觉了，这份情像猛火，心中爆炸。练了半天，这刻他不禁不禁都太略然未够吧。望这歌似听到他说不要放弃，纵使甩必心里不要害怕。被强是佢，声音纵使沙哑，继续地去唱，即使烧喇叭。肥了的他，可知佢心中的说话，用全力去唱，再不需锐锐救驾。 我知我唱得唔好 ，so what？ 不过我依然有一个梦想，有个 dream， 就是将来喺红馆开 show。到时候我妈妈锐锐大老张都会坐喺观众席上睇我，我会大声唱俾佢哋听，我会同佢哋讲：妈妈，你个拍档，你个仔得咗啦！ 声音仲是沙哑，继续地去唱，即使烧喇叭。肥了的他，可知佢心中的说话，用全力去唱，再不需锐锐救驾。肥了的他，心中最锡妈妈， 妈妈 要用力去唱，歌声温暖他。肥了的他，心中要说出一句话，热情并冇变，那管他沧桑变化。哈哈哈 哈。好，送俾大家嘅有首。 好犀利， 来自遥远的他吓， 好犀利。 肥了的他系嘛？ 系啊，劲啊！ 点啊？ 我好感动啊！ 你点解要搭歌啊？吓、啊？ 嗰段日 我叫佢加 个 剧场牌，佢加到长赖赖，长赖赖， 系啊， 搭住人哋唱， 对唔住啊！ 点解要搭歌啊？ 因为我想攞呢个最佳演绎奖。 咁样唔会为你有好多分数啊？ 原 来 咁样，系啊！大家请斗玩一票啊！ 好，鬼戏啊！ 听住歌先，翻嚟继续就会有边个啊？ 到边个啊？ 我先系啊！ 好，继续支持啊！我哋呢个环节，风骚唱法完翻嚟咧，就会有电话号码1872388搭伴之后点唱。 终于我有种个性，圈了世代，那金寂静，将光线焦点散落及我内。忘情，好比要离开这地球，想孤身一个人寻找我庇佑。俗星辰以外就会有光，仍未有。是这刻来做出一刹光动，像座山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货即使淡止黑洞。在太空人总会遇上失踪，独自探险我未得恋痛，还是让跌中的我笨最懊恼，丢失信号也可漫步，丢失了地图，高低跌宕总会有你到。身边有红方陨石流，只想星空以后，如果你让手，谁孤独上路浪荡去找落走。这刻华丽叱咤与轰动，像座山火箭或空圈或躁动，无出货即使谈资黑 洞。原曲蜕变，作曲来生孝夫，填词发发，主唱李丽蕊，蕊变。 今日是发发的六十大寿，仅代表着我们的节目祝他 Happy Birthday， 同他的 Honey 甜甜蜜蜜，多谢你的支持，发发，我爱你。 当初只懂天天唱歌，爱跳舞也喜爱直播，也拍戏找心中理想，希望太多。到某晚我一个在床，看到了镜子中的我，似醉若傻，回忆更多。不再要被人污染，只想叫别人放心，天生我自由自我，高唱我歌。原谅我是我，电台中跟你真心广播，开心满足我可这样唱歌。仍是我做我，别人很清楚，天天关心我，终于这番走小公主以大哥。 好嘢，好嘢，好嘢！ 我见你天天唱歌，也会与你欢笑直播。你说你找新增理想，机遇更多。我每次困苦你在旁，也会怕有天你淡忘。抱怨是傻，何必说多？不要令人恼愤，只想叫别人清心。天注定我们合衬，终不用再等。从愿我是我，电台中一起开心广播，可再遭风骚，真有幸播歌。仍是爱做戏，片段人间可以天天都广播，一起再风骚加快活，继续播。 在这里更代表着我们的风骚快活，要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听众。 没错， 没了你们的话，我们不能够可以做到今天这么开心，所以希望大家一阵间要支持我们今天新增的项目，记住投票支持我们的最无病新任长。 喂，无病好事啊，是不是？ 哎呀， 疫情当下大家无病最好啦。 我在这里同大家要讲真的不好意思的，其实本身呢，这一首歌是我自己唱的那个版本的，但是呢就是一个卡拉OK版，但是问题是在于就是我觉得真的我老了因为这个 key 呢我以前是唱到，但我现在我真的唱不到。 不是啊 ,OK 啊。 不是我走音啊，我真的走音所以我很不开心。 同 埋有一段呢，因为其实都应该是大佬张唱的。是啦，咁但是因为呢就即係大佬张头先唱咗啦。 是啊。 你知佢啦，若果佢再唱多段嘅话佢要收钱。 佢 要 经理人。 佢会收钱，係啊，冇错。 好 烦。阿妈姐佢唔俾啊，咁所以冇办法，咁我帮你啃埋。 好，多谢多谢。 多谢。 好啦，呢个时候。 生日快乐。 哎 ,Happy Birthday 啊， 我哋嘅家族巨星出场啦。 原曲沧海一声笑，作曲填词黄沾，主唱马小强，沧海一声笑。 喂喂喂喂，梁公子，李姑娘，请受小弟一拜。 你系咪飞剑道人啊？ 你冇错，从此江湖再见。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眼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 准备， 苍生笑，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第六屆政府架構重組，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鄭中偉說，建議增設的三名副司長一定會有明確分工，副司長的職務除了是分擔司長繁重的工作，亦可由司長指派副司長推動執行特首當選人施政重點和公眾關心的項目。鄭中偉說，政府架構重組是特首當選人落實政綱很重要的一環，主要是針對頂層設計，強化管治班子，做好統籌工作。相關重組考慮到有些政策局工作量大和範圍廣，有需要分拆，重組可令權責更清晰，分工更細緻，並可以更聚焦處理一些重大政策。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討論電車申請加價，電車公司表示，票務收入佔公司總收入大約一半，但是近年乘客量不斷下跌，疫情加上經營成本上升，令公司出現財政危機，如果加價申請不獲批准，很可能會出現虧損。有立法會議員批評大約 15% 的加幅遠超通脹，極不合理，要求政府作出部分補貼。而有議員認為，與其要求政府補貼，不如雙方共同研究如何開拓非票務收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炎熱，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9点，升368点，成交金额6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1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0点，升15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8蚊，升7.8。恒生中国企业71.32，升1.42；美团170.8，升5.3；京东集团210蚊，升10.2；阿里巴巴86.3，升2.95；比亚迪股份268蚊，升8.4；友邦保险79.5，升9；快手70.3，升2.45；盈富基金20.64，升3.6。招商银行48.2，升2.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7.73，瑞士法郎0.971，加元1.281，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5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0点，升327点。港金报1722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1美元，卖出18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恰当系 神秘，是黑暗。 2019年，人类首次利用望远镜揭开黑洞的神秘面纱。 今年5月12日，科学家再次发布黑洞相片，黑洞的名字叫做人马座 A 星。 星期日晚八点半 ，STEM 想创实验室，请嚟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讲师梁宝健博士，同大家剖析今次的天文发现。 STEM 想创实验室，主持周家俊，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至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啊。咁我觉得咧最快活嘅时间咧，咁而家当然系同我女女一齐嘅时候啦。咁同佢一齐玩啦，同佢一齐暗去瞓觉啊。咁亦都睇佢咧越嚟越长大，越嚟越乖啦。咁同埋有时咧佢会做一啲嘢去氹我啊，锡我啊。咁咧，同佢呢一啲相處嘅時候咧，就係我最快活嘅時間啦。咁就真係風騷快活人啦！ 哇，好開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風騷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人啦！咁啊，点唱嘅时间即将开始吓。咁啊，头先啲朋友听完之后咧，都陆续点啦，即系投票啦。 冇错， 我见到啊，马老师咧，你都犀利啊！今日 票数 高啊， 系啊，票数好高啊！ 一定要投我，投我，投我！ 阿 Wang 咧，阿 Wang Wong 啊，佢话你嘅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真系进步咗好多。 嗱，我呢个可以去攞支票啦。 系啦，另外有一位嘅即系 fans 嘅话喺度讲声唔好意思啊，因为我今日读错咗个音啊，佢话系虚儿，系啦系啦，知道，我会改正噶啦，系我读错嘅 ，OK， 好嚟咯， 好，咁啊，首先咧接翻电话呢个我哋嘅朋友都系近代新一代嘅填词人啦吓 ，Mr. Fat Fat， 系 Fat Fat， 发发听到， 听 到啊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阿 J 讲嘢太快啦，我唔系60岁啊，我16岁。大 我講得勁啲啊嘛！ 喂，阿發發啦，好多我哋啲聽眾成日都話：喂，點解可以阿發發咧咁多咁多產嘅咁樣？佢真係一個禮拜掉兩三隻過嚟， 每個禮拜係啊，三兩件。 我唔中意打遊戲機啊嘛，我就講樣嘢打遊戲機咁樣咯，所以我電話裏邊不停都有好多歌詞喺度，中意就篤兩下，中意就篤兩下。 哦，好犀利啊！ 但你以前咧，你以前都中意玩閃刺㗎。 我唔係啊，你哋節目開始嘅啫。 哦， 係咩？ 記唔記得第一次我第一首歌就係寫嗰、那個Listen to the Radio， 即係 啊，記得記得記得，記得記得。 上次嚟講，阿 Yu 唱呢首係第十四首啦，我睇翻。 哇，第十四首啊！ 你繼續努力啊， 係繼續 靠你噶啦。 係啊， 我哋話聽阿 Yu 唱咧，唔好介意你個音 off 咗少少咯，因為好好，因為其實好多人唱咗自己都唔知走音噶，你知道自己走音係非常 好叻噶啦，係嘛？你係咪話馬老師啊唱咗唔知自己走音嗰、那個？ 你使唔使咁低嗰條線石 得？ 阿发发你咩意思啊？我话俾你听，有经理人 approach 紧我啦。我谂紧， 但系未签啫嘛。 阿 U 唱歌咧，我系写词俾阿 U 系最难，因为咧阿 U 捉到嗰个音咧要好准嘅。有时我谂啊，阿张张都知啦。有时写词嘅时候， 歪歪地 广东话咧会扭咗少少， 扭少少。 阿 U 咧会跟翻个音，系唔会跟我哋。 不过要扭翻啱个音啊嘛。 就录咗啲好难听嘅 demo 咧，就想俾 U 知道咧，我扭啲音扭成点样咁。 阿发发又系另外一个填词人咧嘅犀利之作就系佢次次都自己唱一个 demo， 系啊， 同埋佢唱得几好听， 好认真啊， 系啊，你唱得其实你几好，系啊，不如品次我哋播出嚟，你几好，你几好听，唱得 问下问下， 多谢多谢， 系啊， 但系真系就系因为尤其是唱我靓嗰首歌咧，去咗快之外咧，我自己试过咧就好似急口令咁样嘅，咁但系 真系 翻嗰个节奏出嚟个 rhythm， 我真系好难好难，所以。阿马老师，我谂你真系要即系好难得有个咁好嘅 好嘅老师， 系啊， 你俾啲评语啊，你觉得佢今日点啊？唱成 今日几好，同埋咧，我觉得马老师唱咗咁耐之后咧，把声讲嘢都靓咗， 真系 会有噶， 好似冇咗嚿痰咯，系啊， 系， 唔系冇咁多嚿，冇咁多嚿，以前系多嚿痰，而家咧就少咗，系啊，而家两嚿啫， 系， 系。 真係 其實阿發發，我同阿 Yu 講過噶啦，我想學配音啊，即係我想發掘我多啲嘅聲。 哦，咁啊，咁啱啦，因为我已经开始帮你写嘅一首系告别乐坛嘅歌啦。 咁快 都未开始， 未开始， 你唔好玩嘢喎、啊。 不过啲字冇人做过嘢，即系等于依家未有班，即系未有， 未开始结束啦，系嘛？ 其实应该马老师应该话我唔攞奖啦，咁样。 系啊， okay、 我想攞。 封 麦，封麦，告别乐坛。 不过翻正话嗰首啊，于嗰首歌咧，我抄翻好多你以前嘅歌咧，原来你咁系阿郭富城系你嘅御用爹， 系啊，你唔知道啊，系啊， 咁、 啊、 多都系你好任性嘅，拒绝佢咁多次， 唔好意思， 系啊， 有要求嘅，又 要 back 佢好多次噶啦， 我中意黎明，因为我中意黎明， 咁即系我首歌咧，其实咧谂住想埋俾阿大佬唱嘅、嗯，因为咧、我喺度 picture 紧咧喺红馆你演唱嘅时候咧，喺中段啊，大佬喺个台下边咁样升上嚟咁、哦、样嗰、那个， 哇！ 然后就好多人喺度尖叫， 喂，你有埋 picture 咁犀利， 咁我咧，我响边啊？ 你 喺台下咯。 嗱，你嗰度咁样嘅，我 你嗰度 我度， 唔系即系你个方便。我而家写嘅词咧，我写唔到落去啊！我谂要各位听众帮下手，因为咧就我想写一首歌咧，就系、是代表即系、就是、你啲 fans 嘅心声啦。咁、 嗯、 我就拣咗一首咧，就马里我好中意你，就改咗做马爷我好中意你咁 马爷我好中意你， 咁就为咗你喺红馆咧，就我嚟俾你握手用嘅， 即系握手位啊！ 喺度不停咁重复唱咁样握手握，但我一路写到落去咧，最后尾嗰三段咧。我已經讚你讚到寫唔到，我變咗開始彈你，所以我依家咧 揾唔到嘢讚係嘛？咁又幾難，真係幾難 嘅， 辛苦你啊！ 我有三段咧，我想咧陣間擠喺個 Facebook 度咧，俾聽眾去填 啊！好啊， 同意， 好啊，好玩啊！ 集思廣益， 係啊，好玩啊！ 呢幾段咧，我就取消佢，咁然後就用聽眾讚你嘅説話咯。咁、但係如果聽眾你啲 fans 唔幫你咧，我哋就用翻呢幾句，即係例如咧，我就譬如話馬爺，我好中意你，你咪你，我愛你，嘴闊大鼻。 唔系，如果系我俾电话阿爷咯， 冇着衫不冚被，敷被你赖人哋咁样。我马爷，我好中意你，你咪你，我爱古怪意味，深夜佢冷亲想放屁，放臭屁佢赖人哋啦咁。 好嘢， 呢啲我一路写落去咧，就越写越开心。我觉得我惊会走火入魔，所以有冇听众可以即系 好啊，一齐玩啊， 好啊，一于咁， 好啊，多谢晒， 好啊， 好。喂，但系今日咧，你打嚟咧，系咪都有啲点唱嘅信息想讲？ 哦、其實因為我今天自己生日啦，好核突點唱俾自己啦。咁、我就揀咗一首歌就比較特別嘅，因為我想俾個birthday wish 有個生日願望。咁、就認翻真啲咧，就係因為我有個好朋友咧，就係我由讀書嘅時候開始識噶啦。咁、然後出嚟做事一齊做同事啦，亦都同佢合作過做生意啦咁樣。咁但係呢兩年咧，因為種種問題咧，大家好似冷戰期間。咁所以咧就好多對大家對呢個社會嘅睇法有啲唔同啦、 哦。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類似嘅經歷啦。咁、所以都將呢首歌總有你鼓勵嘅最後一首歌詞都送埋一啲同樣，我覺得即係有部分朋友都會係咁情況，就係最後尾嗰首歌詞就係點講咧？嗰首係總有你鼓勵 你是不是想歌词即是唱 的最后尾一首一句、 那句啊 不是恨愁用歌声代替。 哎好啊。清楚，大家清楚明白。 即系我想希望我 birthday wish 咧，就希望可以同呢位朋友可以做翻朋友。 系啦，大家 放低成 见， 大家都系香港人，好唔好？ 祝你愿望成真， 好， 好，生日快乐， 谢谢你哋 ，love you，thank you， 我继续俾钱你哋啦， 多谢， 好多谢， 多谢， 身体健康。 系啊，另外阿张张嗰首cap 水的女人唱得好好啊，我有个第二个版本都喺街边嘅， 好。多謝，繼續支持，好嗎？ 辛苦你了， 辛苦 了，再見，拜拜， 生 日快樂， 拜拜。 別離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漸細，在消失的那刻，方知過去這關係，再經不起這風雨沖洗。別離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 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恨愁用歌声代替，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做到呢一点吓。 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总有你鼓励，听紧风骚浮人啊！我哋呢个点唱时间咧，继续有另外一位朋友，佢应该系陈小姐系咪 ？Hello， 陈、小姐你好。 Hello，Hello， 你哋好，欢迎你啊！你系第一次打嚟嘅系咪啊？ 啊，多谢多谢。我今朝咧就系、开咗呢、这个。台呢、开咗呢个电台听完之后，哇咁好听，我系第一次听呢个台啫喎。 多谢， 第一次啫， 以前唔系听开呢个台。 多谢。 听完之后呢，好开心啊，啱我听啊。因为点解咧？头先我又中意古嘢，头先嗰个 嗰、个博士 咧，系啊，你哋喺度古嘢咧，我都话跟住你哋古嘅。 你啱几条啊？ 估中咗，好似估中咗一。 一条啊，我做边条 所谓玩啊，真系 你已经叻过马小强噶啦，佢系零分、 啊，我零分啊， 嗰、个化学咧嘛，化学你哋同我博士讲嗰嗰个啊， 学到嘢系嘛，大家都学到嘢啊，嗬， 中唔中 意啊？系啊，学到嘢非常之好啊， 系、 啊，同埋咧又。唱嗰啲歌咧又好好听咯，我都中意啊，同埋好好耐冇听到李丽蕊咯。 哎呀，多谢你啊！但我知道陈小姐你自己都系唱歌噶噃， 系学唱歌噶。 你学唱歌？ 我咧就话俾你听咧，我咧就学唱歌咧就叫做几年啦。因为点解咧？我做嘢好忙碌啊，即系夜晚先去学啊，那个歌班咧系夜晚八点钟先开始，所以咧收完工咧就去嗰度听一下，即系 hea 下咁咯，系啊，所以感觉好开心咯。但系我又唔系一个好勤力个练歌嗰啲学生咯，系啊， 系 啊，即系老师教咗一首之后咧，我就有时哼下自己搭下车啊咩，自己攞出嚟睇啊。听下咁咯， 因为唱歌好开心嘅， 系唱歌真 系 好 开 心， 系啊，好开心噶，即系总之你自己咧，好似做嘢咧，你成日都做嘢啦嘛，好忙碌啊嘛，咁啊又去到咧，又好多同学咧，咪又可以倾下偈啊，又老师又唱啲歌好好听啊，又大家咧有时观摩啊，又可以听到人哋唱歌啊，系咪啊？ 系啊， 有时喺出边社区表演咧，又你如果中意。 去表演咧，又可以参加呢啲咯。 嗌埋我得唔得啊？陈小姐，下次 吓 嗌埋我去社区表演， 你可以噶。你哋唱得咁叻、 啊，好多谢支持，多谢支持。 你哋唱歌、唱得好好啊！ 多谢陈小姐。咁今日你呢只歌咧，想送俾边个噶？呢只歌 我就想送俾我哋班入边嗰啲同学咯，系啊， 好、嗯、 好啊，一语咁话， 系啊， 大家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多谢你， 唱歌继续开心啲。 拜拜 嗯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正啊， 陈小姐嘅选择， 跳埋拍舞先。 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只要你才是我梦想，只要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我的眼睛为了你戴，我的眉毛为了你画，从来不是为了他。从那儿送走。 好，争取时间，因为得翻五分钟咧，我哋听到一个电话啦，好冇？电话里边有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系 听到呀 ，Grace 啊 ，Grace 你好 ，Grace 你好， 欢迎你。 系、嗯、啊，我都听你哋好耐噶啦，系啊， 多谢多谢， 系啊。 你今日有咩想点唱？ 今日咧，今日好多嘢讲，不过咧，我尽量喺个时间紧啦。咁、咧就我就想点俾我同我先生啦。我嚟紧五月廿四号咧，就我哋结婚廿五周年啦。 哇！恭喜恭喜！ 系、啊，咁、我老公叫做阿 Tom 嘅，系、叫阿 Tom。咁咧，我阿 Grace 啦，咁 Grace and Tom 啦，咁我哋咁嚟緊啦，係啦，更加恩愛啦，我老公更加錫我咧，最緊要嚇。 咁你都要錫老公， 哎、我會我好錫佢啊！ 你有冇煲湯啊？ 哇！呢排又真係～ 日日煲系嘛？ 有时系啊，日加日煲啦，冇日日啦，系啊， 好犀利啊， 系啦。咁好似你另外有人结婚喎，系咪啊？ 系啊，咁咧啊，讲埋我先，我系啦，我廿九号咧，我生日啦。 哇！ 系 啦，廿九号我生日，咁系啦，都系啦，咁都祝我自己身体要健康啦，开心啦，咁样啦。我姨孙咧，我姨孙我姐姐阿华姐个仔咧，就啱啱喺五月十七号咧就注册啦， 嗯， 啊等咗好耐，因为呢啲疫情咧，而家啱啱注册咗啦，五月十七号，咁等佢开心啦， 系， 祝祝佢最新人咧就系白头到老啦， 嗯，永结同心， 系、啦，婚姻咧美满啦，幸福快乐嘅，系啦，咁等佢开心， 好， 咁仲有咧，我个仔仔啦，我仔仔今年咧啱啱考完 GSE 啊， 嗯，放下心头大石， 系啦。咁咧都祝福佢啦，考得有好嘅成绩啦，咁咧 一定 拣到佢中意读嘅科目，入到去心仪嘅大学嘅， 一语咁话 啦。 好嘅， 好，多谢晒， 一切顺利。 好啦，时间关系咧，有啲帮佢读咗佢啦。Annie 咧，我送俾朋友嘅两个女吓，预祝佢哋生日快乐。 彭先生啊吓，要都系点唱咧？俾佢嘅朋友陈志梅啊，月中咧就会移民去到加拿大，祝福佢一切顺利，开展佢嘅新旅程。 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尾声噶啦，交俾 Make 健康嘅李志刚，我哋星期一十点风骚快乐人再见大家。 好，咁至于我哋今日嘅投票嘅话咧，我哋会延伸到下个礼拜一，好冇？ 好啊， 咁礼拜六同埋日 多啲时间投票， 大家仍然继续可以投我哋一票嘅。 投我啊！ 愉快周末， 拜拜。 试过寻觅爱情，